第105集，丧家风犬。两个人坐在许少卿的车上等开锁师傅。 哎，别啃你指甲了，都出血了， 你少管。那么多大爷大妈遛狗，你就找年轻漂亮的介绍去，是不是还要说天冷了去人家家里坐着等会儿啊？开锁师傅到了，单元门口，你自己看着办。 安里看了许少卿一眼，表情很丧气，他打开车门，然后动作停顿了一下。 谢谢，让我遇见你。对不起，让你遇见我。 安里下车了，关上车门，然后对着车里挥手。那话让许少卿很不是滋味，心口里有种挛结的微疼，但他马上又被无力扭转现实的怨愤给吞没，开车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日子继续风平浪静地度过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而小朵的瞻望症状也奇怪的没有好转，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多下地活动，而一般手术做得这么好的患者也都应该出院了，可小朵依然时常昏迷着，时梦时醒，不吃不动。照这样下去，一定会严重影响身体的恢复。 可能是医院环境也不好，不利于孩子情绪休养，我觉得可以先出院回家，也许家里的环境能帮助他好转。在家里家人陪着也方便，环境也安静，有问题可以再来医院检查。 那就给孩子办出院吧。 那要不要我去你那里一起照顾孩子呀？你一个人肯定看不过来。 别折腾了，小云和小朵先去我那里住，我家比较宽敞，房间多，条件也好一些，和红姐咱们三个呀可以一起照顾，有什么事儿再找个护工，也有地方住得下。 这样最好啦。 周小云看看两个人，鼻子酸了。他本来是想还许少卿的人情，结果和他的家人朝夕相处下来，人情没还上，罪恶感却越来越重。 我还是给少卿打个电话吧，问问他怎么说。 不必了，他大概也不在乎。 这阵子周小云觉得许老爹的情绪有点不太对，似乎是低落，有时又恍惚，可是行为却也没什么异常，对孩子依然片刻不离身地照顾着，眼睛也不肯离开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脾气克制，按时吃药，也没怎么犯过高血压，这让他疑惑又摸不着端倪。而许少卿和安里都好几天没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他决定晚点还是给许少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。刘秘书把材料放在许少卿的办公桌上，打量他一番，鼓起勇气开了口。 许总，您 怎么了？ 刘秘书一直觉得自家许总年轻力壮，精力极为过人，像个永动机一样，原来忙起来连轴转几个项目的时候也没这样过，现在明明不怎么忙，怎么萎靡成这样，感觉脸都凹进去了，这是怎么了？ 许总，压力大也不要做伤害身体的事，有些东西不能碰。 哦，对了，那个安理多少天没来上班了？他请假了吗？ 梁工那个项目他跟完以后，您说过先不给他派新活，也可以不用他坐班。那您看需要他复工吗？或者让他开条请假？ 不用。 刘秘书出去以后，许少卿思忖片刻，给几天都没有联系自己的安理发了条信息。 这么多天不上班，你是想白拿工资啊？这是一家朝九晚五的公司，不是度假村。 许少卿正在删了打打了删，周小云的电话来了。 喂， 医生说要小朵出院，说家里可能更有利于恢复，我已经办好出院手续了。 好。 周小云和许少卿的交流风格就是直入主题，毫无废话。这几天许少卿没去医院，也没有联系过家里任何人。 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事儿？ 这句话引起了周小云的注意，果然 确实发生了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。 你爸的情绪好像的确有点恍惚，但做事很正常，怎么了？ 许少卿思索几秒，决定让他的同谋做好随时被揭穿的准备。 我觉得我爸可能知道了。 你觉得？可是你爸刚还说让我们去他那里住，方便他照顾小朵。 你说我爸让小朵去他家住？金腾说的？ 对，所以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绝对没有露出任何马脚，我保证。 我确定他知道，红姐也知道。 怎么会呢？不会是因为小朵？ 周小云果然比安里聪明多了。 让你去你就去，先把孩子看好要紧，有事就联系我。 想到徐老爹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还能这么对小朵，这让周小云心酸又感动，百感交集。他真心地劝徐少卿： 徐少卿，如果你爸知道真相还是这样的态度，这是好事吧？你不能试着和他聊聊吗？ 他这个态度不是因为我，他恨我，是我害死他老婆，又不是小朵。我不是个应该被原谅的人，老头没被气死就不错了，我还说什么？你就别管了。这段时间安里也没去吧？ 没有，我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，他没联系我。你又欺负他了？ 方便他照顾小朵。方便他照顾小朵。我爸为什么要照顾小朵呢？ 许少卿心里有些混乱，又燃起些希望，怪怪的，慌慌的。这时他收到一条信息，竟然是老爹发来的。 周小云肯定给你说过了，我要让小朵去我那里养病，但这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和所有人都说了，这是我儿媳妇和孙女，我丢不起那脸。但你再也不要来，因为我看见你会被气死。你就当饶我一命啊，别当我是你爸爸，我也当没你这儿子。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。 许少卿的心一下子冷了，刚才的混乱希望都一起消失无踪。他的手有点发抖，手机掉在桌子上。 很好，如果能当没我最好了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 许少卿握着方向盘，行驶在晚高峰的车流之中，大脑不断有东西进进出出，有的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，有的是曾经想象中会发生，现在看起来却很荒谬的事，断片了一般拼贴在一起。他就这样随着车流一路堵着，开到城西乐道巷去。他在老楼底下站了会儿，又看见那个遛狗的少妇。他冷酷地横了一眼那只狗，狗冲他叫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掉马了，反正跟笨蛋混久了，他许大老板的脸一点儿也不值钱了。他蹬了蹬袖子走过去。 疯子，有病吧你？ 这是我地盘，他妈以后别来。 少妇连忙把小狗抱在了怀里，小跑般的走掉了。许少卿又走了两圈，就进了单元门，上楼，然后敲安里的门。他一顿猛敲，没人应，但隔壁那个八婆男打开门缝看着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掉马了，反正跟笨蛋混久了，他许大老板是一点儿也不要脸了。 我对象呢？我老婆呢？ 你对象搬家了，你不知道？ 什么？哟， 他没和你说吗？ 他去哪儿了？ 那我哪知道呀，倒是搬得可急了，带不走的东西啊，他就给了我，还有张桌子，上面刻了个侄子呢。那个字儿啊，怎么看也是反反复复刻了几百上千字，嘿，给桌子挂的那叫一个花呀，他到底有多值啊？ 许少卿的心里像是给猛地揪了一把，他把那个疼痛作用到了八婆男的脸上。 靠！我 司令，多少钱？ 死不了了！ 我你吗？你等着，我要报警！这个疯子！ 行，那我走了。 我你吗？你回来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让警察叔叔找着你，我让你坐死牢！你个死同性恋，你个疯子！ 你个丑逼八婆！全天下的基佬看你一眼，马上就能比笔还直。戒糖所就应该聘你去当治疗仪，傻缺！ 我你妈！ 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 疯子！对，对， 许少卿觉得自己脑子里最后一根弦也断了，彻底疯了。无所谓，别的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他只想找回他的鱼。 我有钱，我亲戚多，我年轻有为，大家爱我，我很幸福。屁呀、啊！你知道个屁！ 许少卿确实大概有十年没掉过眼泪了。那些凄惨的事，倒霉的事，怨恨的事，可怜的事，他大多只觉得带给他压抑得了或者压抑不住的黑色的愤怒。可是想到那句那个字怎么看也得反反复复刻了几百上千次，哎呦，给桌子刮的那个花呀，它到底得有多值啊。许少卿突然被狠戳中了痛点，心灵脆弱的像只山鸡，坐在路边打着鸣的哭起来。明知道这是万劫不复的沼泽，他还是拖着安里不肯撒手，而安里也同样知道，但是还是陪着自己跳下来了。 你知道个屁！ 许少卿只想找回他的鱼。 谢谢，让我遇见你。对不起，让你遇见我。 许少卿坐在马路牙子上，一次次地发着同一条信息。 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安里？他妈的，给我回来还钱！ 在下小神机远州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